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香港队1-3不敌伊朗。郑少坤为香港队破蛋。赛事在巴林举行，香港队在正选名单中有首次代表香港上阵的安永佳和迪高。伊朗差不多全场控制战局，香港到22分钟失守，半场落后一球，换边之后伊朗再入两球。港队去到85分钟凭着一次的左路攻势，安永佳头锤顶中眉，郑少坤冲前保中入网，为港队成功破蛋，以1-3落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4点，刚刚跳出是28,868点，是跌1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39美元，卖出1,870.3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正向南移动，同期相关的雷雨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上午8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而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咁而家排到去彩虹村。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在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慢线的坏巴士就已经是拖走了，现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只是近住江西街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排到去飞鹅山道。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孟公屋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根据统计，开心日报开心谜题胜出率最高的是杜文蔚， 众望所归，永远留低，多谢。 叮当码头仲有黄桂林， 追到贴，追到贴，追到贴啊！追啊追啊！ 你行开啲啦。 其他主持仲有陈淑兰， 我都赢过噶。 咩啊？港姐冠军啊？ 都叫赢过啊！ 开心谜题，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都有得玩。 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目的是为了防止罪案发生，亦都协助去侦查一些涉及使用电话卡的罪案，以堵塞漏洞。 行政会议日前通过俗称太空卡的电话智能卡要登记个人资料，对用户、商户甚至电信商有什么影响呢？对于公众对个人资料处理的疑虑，政府又怎么回应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你。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4日，食卫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 本港新增一宗确诊，属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 中大医学院调查指，仅1/4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于半年内接种。 桥本圣子称，除非疫情非常严峻，否则如期举办奥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嚟到2021年6月4日星期五嘅朝早，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到有关于疫苗嘅诱因，可以话一浪接一浪啦。喺商界有唔同嘅一啲嘅包括抽奖活动啦，呢一啲推出嚟啦，稍后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倾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呢啲唔同嘅吸引大家出嚟打疫苗嘅诱因啦。而家喺商界有啦，政府之前都有嘅，就话一啲打咗针嘅人士可以放宽考虑紧放宽啦，譬如喺食肆啊。啲嘅措施啊，呢啲对于打针嘅接种率嚟讲有几大作用咧？咁不过咧喺中大医学院咧，之前喺电话嘅访问嗰度咧，就问过一啲嘅受访者，就话咧未接种嘅人士入边咧。大概有25%啦，係會有意喺未來半年接種嘅。其實當中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原因啊？佢哋考慮點係啲咩咧？咁另外呢個調查都咧發現到有關於誘因方面咧，對於接種率嗰個嘅影響嘅喎。成個調查結果咧都可以同我哋一位嘉賓一齊傾嘅。有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黃志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好。 早晨，黄志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调查？最主要有冇啲咩结果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先？同埋系几时做嘅呢个调查？ 系啊，好啊。咁其实中大医学院咧就系今年嘅4月23日到5月8日咧，就调查超过咗1200名嘅成年人咧。咁喺当中问一问咧，佢哋对于新冠疫苗嘅接种率啦，同埋一啲佢哋觉得嘅障碍同趋势因素嘅。咁好似你刚才所讲啦，其实喺尚未接种疫苗嘅受访者里边咧，只系得大概1/4咧係表示預備咧喺未來半年會係接種嘅，咁都反映到咧，其實香港喺新冠疫苗接種率方面咧，我哋預計未來嗰個水平咧可能維持喺一個比較低位嘅，咁而當局我哋嘅政府咧，可能喺當中都需要咧去改變一啲嘅策略啦，去改善疫苗嘅接種計劃嘅成效啦，咁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比較緊要嘅，就係唔接種嘅主要原因咧，好多時咧都係講關於咧係。可能是睇到聽到1-2宗嘅一啲致命嘅副作用，或者係嚴重嘅一啲嘅敏感，或者有啲人咧對於疫苗嘅建議咧缺乏信心啦，對疫苗嘅生產地亦都冇乜信心啦，同埋想等待一啲更加好嘅疫苗咁樣樣。咁啊都好希望咧呢一個嘅發布喺當中咧俾多啲嘅資料咧，讓到我哋嘅政策制定者咧可以做一個參考嘅。 頭先講到話即係啲人唔打疫苗住有啲嘅唔同原因啦，係咪最高就係、是？即係擔心副作用啊，同埋對政府嘅建議缺乏信心啊，呢啲而家推出唔同嘅誘因，或者政府公布多啲有冇打即係有打疫苗同冇打疫苗嗰啲人士嘅死亡或者病發嘅數據，會唔會幫到佢哋咧？你覺得？ 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嘅。其實咧就當我哋嘅市民能夠更加明白到咧，而家打疫苗嗰個副作用其實係個機率係好低，亦都係好有效，可以去幫助到佢哋去減低未來患上新冠病呢、這個嘅感染嘅機會嘅時候咧，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強心針嚟嘅。咁亦都當然咧，我哋見到唔少嘅誘因咧，而家慢慢推出啦。不過其中一個發現，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冇一個單一嘅誘因。 譬如就算是最受歡迎的提供旅遊許可證啊，或者是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得到寬免等等呢，其實在十分滿分裏面呢是都不超過五分的。 嗯， 所以呢多重的誘因呢可能呢是一個幾好的考慮，就是一起呢是去讓我們市民呢是接種這個疫苗方面呢是更加踴躍的。 嗯，你們主要是不是就是問個別單一誘因的影響力啊？問了哪一類型，我見是不是有疫苗護照，通常這些對对于整个接种率有几大影响，还有你们的调查有没有真的问到，啊，如果几样的诱因一起出，他们会不会真的大力一点会冲出来打针，啊，有没有这样问的？ 是啊，好多谢你，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的。我们在个问卷里面的时候主要就是逐个诱因呢去给一个评分，然后呢是比较单一地问的。包括了譬如说放宽隔离和社交的距离的措施啦，有些叫疫苗的假期啊，或者一些疫苗的气泡啊，提供旅游的许可啊，甚至是即一些的商業的活動方面可以更加即係大家一起去個參與比較多啊咁樣。咁咧，我哋覺得咧就係話，因為呢啲誘因咧，佢起碼都有三四分喺十分裏邊。咁咧，我哋確實淨係問咗單一嘅誘因咧，你俾幾多分嘅？咁我哋嘅預估就係話，如果呢啲誘因咧全部，譬如話係有多種嘅，俾市民係一起去享用或者係推出喺社會嗰度嘅時候咧，可能更加有力度咁樣。 嗯，但系点睇而家市面上，因为呢个调查都系四月尾至到五月头做啦，到而家都有一段时间上面嘅距离，而家都六月初啦。见到譬如商界啊、政府都陆陆续续有一啲唔同嘅诱因出咗嚟嘅时候，你点睇而家呢啲诱因咧？系咪就已经满足咗头先讲话啊？可能多重嘅诱因推出嚟，吸引啲市民出嚟打针嗰样嘢咧？ 系，我哋觉得咧个睇法就系，虽然呢啲诱因咧系陆续推出，有望咧系可以增加到咧市民接种嘅意欲嘅。咁不过咧，因为我哋调查里边咧亦都睇到咧，其实市民系喺十分里边咧，俾8.2分咧，就都系好担心个疫苗咧嘅副作用，包括咗严重嘅过敏啦，一啲嘅并发症啊，甚至我哋见到一啲咧零星嘅死亡嘅个案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咧。淨係單憑誘因可能就唔足夠啦。其實一啲社會嘅教育，包括咗可能係醫生、護士或者藥劑師一齊喺社區裏面咧，做多啲咧係一對一嘅一啲嘅輔導啦，或者係去詢問下佢哋究竟啊唔打疫苗嘅原因啦，並且係當中有一啲嘅鼓勵啊。咁而醫護人員亦都可以去評估到啊身體嘅狀況適唔適合打喎咁。咁，我哋社會嚟講，如果一齊嘅推動咧，就個成功率咧係會更加高嘅。 頭先講到話啲市民都可能。因为担心副作用都是一个比较高的原因令到他们是不打针。因为见到之前呢政府都说会不公布一些没有相关联的个案，就是说跟疫苗没有潜在关联的死亡个案就不公布。这个对于公众来讲会不会就透明度低了，令到他们未必知道可能疫苗可能引起某一些情况的，令到他们资讯少了，所以他们又可能令到他们出不出来打针都有影响，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觉得呢其实呢个做法呢佢无论系方向同埋背后嘅原因呢系可以绝对理解嘅。因为虽然我哋话想有高嘅透明度啦，但其实呢嗰个前设呢都一定系同疫苗接种有关嘅死亡个案呢先该公布嘅。如果唔系呢就系，舉例一啲好明顯地冇潛在關係嘅公佈嘅個案咧，如果全部公佈嘅話咧，係真係有機會咧造成一個叫做知識或者係資訊方面咧嘅大混亂嘅，甚至可能咧公眾見到又有多個個案，其實根本同疫苗無關嘅，可能有一個誤會啦，或者令到佢哋更加唔想打疫苗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方向，同埋係實行上咧應該都係值得鼓勵嘅。 嗯，因為我見到今日有啲報章嘅消息咧，包括明報咧，都話有一個20多歲嘅港大醫學生咧，就打咗伏必泰之後咧，就話佢打咗針之後4日之後咧就入咗醫院啦。咁就話佢係有一個中風入院嘅。見到咧本台都話廣華醫院嘅發言人都話啦，個病人咧就係上星期二係急症室入院啦，而時情況穩定啦。咁就係講到一個22歲醫科生上星期二中風入院，就係入院前4日係打咗第二劑嘅伏必泰疫苗嘅呢一类，你觉得政府又需唔需要即系主动讲多啲？即系虽然而家冇话同一个疫苗系一定有关系，但系会唔会主动公布多一啲呢啲个案，令到大家更加清楚个风险，又会好一啲咧？ 我哋觉得咧就系可能要睇翻咧整件事本身咧，即系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咗之后咧，系由专家顾问嘅小组咧睇睇咧有冇一个潜在嘅关系。如果确实有潜在关系咧，公布咧呢个系。 增加到個透明度嘅。但如果發覺啊，都即係確實可能個關係即係相當之弱，或者專家審視過後咧，其實係唔值得去發布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交俾我哋嘅醫學嗰方面咧嘅顧問咧去決定啦。咁、我諗有一個嘅好特別嘅即係要點咧，係好重要嘅，就係話公布之前嘅時候咧，我哋都值得咧係去邀請大眾咧睇翻個大圖畫，即係話譬如我哋而家啲數據顯示就係話冇打疫苗，相比有打疫苗，整體嚟講，譬如話我哋知道冇打疫苗嘅人士咧，佢哋心臟病、中風或者係死亡嘅情況咧，係比有打疫苗咧係會高嘅。咁如果市民個即係焦點係放喺咧係一個大圖畫嗰度，而唔係話個別單一嘅個案咧，可能對於我哋嘅資訊方面咧係會更加清晰同埋掌握得到嘅。 嗯，我見咧你哋今次調查其實都有問到一啲受訪者對於強制一啲人士去接種疫苗嗰個睇法嘅，那個結果係點？我見好似集中某一啲嘅群組就覺得支持佢哋強制嘅程度會高啲喎，係嘛？ 係啊，其實我哋發覺咧，就有某一啲嘅人員同埋社會裏面嘅人士咧，係特別地個分數高啲嘅。譬如話提供社會必要服務嘅人員啦，咁呢個可能包括咗警察啦，或者消防員等等啦。咁呢個分數比較高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譬如話係外佣啊，或者甚至係一啲譬如喺社區裏面咧較為需要接觸多人嘅一啲嘅僱員啊，咁等等咧，係比較多市民覺得係需要係考慮強制接種嘅。 嗯，有冇特別原因嘅咧？即係譬如前線，譬如先講到一啲紀律部隊嗰啲，可能相對明啲啊。外佣嗰啲都有冇特別原因嘅調查嗰度？ 我相信咧，可能市民個意願咧，出於咧都係好希望咧除咗我哋保護咗我哋嘅社會之外咧，亦都保護一啲冇打疫苗嘅人士。譬如舉例，我哋剛才講一啲提供社會必要服務嘅人員啦，咁佢哋真係要接觸咧社會各界人士嘅。咁除咗話保護社會或者係建立一個即係疫苗嗰方面，希望可以達到有 70% 嘅覆蓋率之外咧，其實都希望保護翻我哋一群即係服務我哋社會嘅人士，包括咗我哋都好尊敬嘅一啲即係消防員啦、警察，佢哋都係即係相當之盡力嘅。咁、我諗我市民嗰個心咧，應該都係好希望咧係保護自己、保護他人。同埋保護社會嘅， 明白。但係整體嚟講，你對於而家商界提供一啲即係抽獎啊、現金呢一類嘅疫苗誘因啦，作為一個醫生嚟講，會唔會都涉及一啲醫學倫理嘅問題啊？你覺得？ 呢、這個咧都有少少嘅喎，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醫學倫理咧，你講得好好，就係話確實係呢個讓到市民咧係會打針方面咧係真係提高到嗰、那個接種率嘅。咁不過咧，我哋都有一樣嘢咧要小心咧，就係唔可以咧係太極端。譬如之前我哋講話會唔會直情政府用公帑俾即係呢一個現金打咗兩劑就可能有幾多錢，咁甚至我哋嘅文件裏面講咧係話希望1000蚊一位嘅，咁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個公帑嘅使用咧就係其中一個咧我哋比較擔心啦，即係當我哋話可能打疫苗呢一個咧都某程度上有少少一個責任，有一啲人士講係一個公民責任咁添，咁、我哋見到國際嘅學者咧，佢哋其實都唔係太贊成咧特別係非常多嘅誘因係特別同。金錢上咧係直情俾現金嘅，可能呢個係一個最後嘅一個嘅策略咧，到係健康教育或者其他各方面咧都未能夠去做到提高疫苗接種率咧，需要去考慮咁樣嘅。 好啊，唔該曬黃志生教授，同你傾到呢度。黃志生就係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教授嚟嘅。頭先同我哋講到啦，佢哋一個嘅調查啦，對於疫苗啊或者一啲誘因啊，啲受訪者點樣睇啦？另外頭先都講到啦，不同的一些商界私人机构都推一些疫苗诱因，有一些是大抽奖，有一些是主题乐园门券，有酒店自助餐优惠等等，也都有一些电信商说送一些智能手机。我见到之前呢，即中华厂商会方面都有推一些疫苗奖赏计划，可以请来他们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下。有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史立德。同你傾之前咧，我都繼續呼籲大家，如果係對於頭先講到疫苗有因有咩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史立德，嚟講下你哋中華廠商聯合會嗰度啦，係咪都推咗個獎勵計劃啊？詳情係點樣？同埋點解今次會算唔算大手筆啊？即係抌夠錢出嚟都要做呢一個計劃？ 咁即係呢家咁嘅香港環境咧，咁每一位市民咧，其實都有責任咧，係去 做呢個接種疫苗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商會，香港四大商會之一啦，咁、我哋亦都係商會裏面亦都有好多係呢啲商户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咧就係、大家商討過咧，我哋就推出一個名為有種有賞嘅一個鼓勵計劃。 咁、 鼓勵啲人接種咗兩劑疫苗咧，就可以去進行一個消費嘅額嘅抽獎。咁、亦都可以咧係幫助翻我哋香港嘅商户咧一個消費啊誘因啊咁樣。咁大家咧都係一個雙贏嘅。 而家冇話幾多商户係參與咗，同埋嗰個優惠期係咪都有限期㗎？抽獎嗰啲都有限期㗎。 抽獎呢，我哋初步呢就估計就會為期兩個月至三個月之間啦，咁又睇個反應而定啦。咁目前嚟講呢都有好多商户加入嘅，咁都幾正面嘅。咁又可以講係有衣食住行啦，咁樣又有呢幾類嘅加入嘅。咁都幾令人興奮。咁我哋會咧，亦都有好多會員啊、會董啊，都加入咧個投集一啲款項咧，就俾呢個接種咗疫苗咧係嚟到消費咁樣咯。 我見你哋就話呢個獎賞計劃咧，嗰啲優惠獎品咧就暫時就超過500,000咁。呢個暫時係咪即係會陸續再加碼，會有其他商界即係其他商户加入啊，定係點樣嘅？ 是啊，咁而家呢就錢嘅方面呢就都有成300,000嘅錢嘅，咁就嚟住會啦，咁我哋啲會董啦，咁同埋加埋我本人啦，咁呢方面呢就投到呢啲咁嘅錢，咁另外有啲商户呢就捐出一啲禮物，咁嚟到鼓勵市民嘅，咁樣大家一齊做啦，咁希望可以市民咧係盡快去打呢個疫苗啦，咁其實亦都係市民嚟講咧，應該都要愛惜佢哋自己嘅健康啦。咁唔單止佢自己嘅健康，亦都係家人嘅健康啦。如果愛家人嘅話，因為如果你一家人裏面有一個其中會惹到嘅話咧，亦都好麻煩嘅。咁咧希望市民咧就係、要呢一方面注意啦。 估計今次計劃推咗出嚟之後，會唔會都反應比較大啊？即係都受歡迎啊之類。同埋頭先你講到除咗大抽獎嗰類之外咧，仲有啲消費嘅折扣嘅喎。對於商户嚟講，係咪都想即係谷下佢哋生意啊咁啊？ 係啊，咁除咗就話抽嗰、那個消費一個100,000嘅現金額嘅嗰個消費之外咧。亦都啲商户咧，亦都係正話我講咧，俾一個折扣優惠。咁凡事咧係而家開始咧，咁去接種咗一針嘅疫苗嘅市民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指定嘅商户裏面消費咧，佢係享有一個折扣嘅優惠嘅。咁係啦。 我想問，其實整個你哋推出，譬如商界啦，推出呢一類抽獎或者獎賞計劃啦，即係希望吸引啲市民出嚟打針嘅一啲誘因啦。有冇同政府傾過話即係成個點樣配合啊？成個進程啊，希望可以即係政府又一齊呼籲大家鼓勵大家出嚟打針，商界有啲配合啊，啲獎品啊等等，有冇傾過㗎？ 傾過有傾過嘅，咁政府亦都好鼓勵我哋商界咧係幫手咧一齊聯盟咧係去去。呼籲啲市民去打針啦，咁都係呢一方面都係政府都可以支持嘅。咁我哋喺我哋嘅商會裏面嚟講，亦都各行各業亦都好支持呢一個活動。咁所以咧就有舉行一個名為創商會有種有賞呢個計劃啦。咁就 所以你哋而家評估或者睇咗出嚟初步反應啦，唔同商界你哋其中一個大啲嘅團體啦，都有推出呢啲計劃嘅時候，希望吸引人哋出嚟打針啦。嗰、那個反應見到市民係咪都踴躍咧？都 呢、這個咧我哋詳細嘅情況就未後係點樣公布啊？咁因為我哋月中會喺大概6月17日會公布所有詳細嘅情況嘅。咁就而家初步我哋嘅就係有現金嘅購物嘅一個購物額嘅抽獎啦。另外嘅商户加入咧，我哋呢個計劃咧，佢哋就會送出一啲禮物啦。咁亦都有一個折扣嘅優惠咁咯。咁我再重申啦，即係如果接種咗一劑咧，都可以去購物，亦都享有呢一個 折扣優惠嘅。咁當然啦，如果接種咗兩劑嘅疫苗嘅，有一個抽獎嘅。咁抽獎咧就唔需要話係要買嘢佢先可以抽嘅。咁、佢如果打咗兩針咧，就已經可以抽噶啦。咁、如果佢想獎賽擴大佢機會率嘅話咧，佢係多五次機會嘅。即係話，如果去我哋指定嗰啲商户去買嘢，買滿$100咧，佢係多一次機會嘅。咁、買五次咧就有五次嘅機會嘅。 點睇特首之前都話啲私人機構有責任同埋義務推呢一類經濟誘因去鼓勵市民打針？ 我哋咁睇，即係除咗政府有嘅責任之外咧，咁我哋商界咧都好希望咧都係幫下目前香港咁嘅困難嘅情況啦。咁其實大家都係盡一點公民嘅責任啦，係嘛？即係尤其是做生意嘅，佢哋都好希望話將呢個情況咧係改善。咁而家你都睇到啦，即係疫苗嚟講係對於一個地方嚟講咧係改善翻佢嗰個疫情咧，係好好有明顯嘅效用喺度嘅。咁你睇下英國啊，佢率先打嗰時候，而家佢嗰個疫情都一路慢慢降低。 好啊，同阿史立德你傾到呢度，史立德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警方拘捕。今日是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早前以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悼念晚会。周幸彤早前曾经表示，今日会以个人名义到维园，而周幸彤原定今朝会到商台出席节目接受访问。警方为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今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消息透露，警方今日将部署大约7000警力在多区戒备，但在维园一带预有大约3000警力。又指若果有人在维园一带着住黑衫黑裤叫口号和点起烛光等等，有机会视为同被禁止的集会有关。支联会常委麦海华强调，每人都有自由，个人行为不应该受限制。澳门终审法院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的上诉，认为民联会对警方以违反刑法等理由不批准六四集会的质疑是不恰当。判决指，当言论自由、集会同示威权的行使产生挑衅性言论，又或者公开发表展示单纯攻击性或诋毁性言论等，是不可接受，否则是容许作出无限制的侵害行为。负责裁判书的法官在表决声明中针对违反刑法的问题提出，只要删除所有诋毁性或侮辱性的成分，就可以容许上诉人举行所预告的集会或示威。由澳门特区政府至澳门中联办、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和国务院港澳办等都表示尊重和坚决支持终审法院今次判决。澳门民联会在判决前表示，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将改在室内举行，期间不对外开放。美国白宫宣布计划输出剩余疫苗，大部分透过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预计六月底将输出8000万剂。总统拜登在声明表示，分享疫苗并不寻求好处或要求任何让步。白宫指出，首批释出大约2500万剂，1900万剂将交往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600万剂发送至南美和中美洲，700万剂送至亚洲，以及大约500万剂送至非洲。美国保留剩余疫苗的25%作为紧急使用，一般估计将有助加强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效能。这个机制现时向有需要国家发送大约7600万剂疫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5点，跌2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04。英镑兑美元1.41，欧元兑美元1.212，欧元兑美元0.76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44美元，卖出1870.95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10:15，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健玲首先同你讲中意外，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大口环道一段系挤塞，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香港木头会一段都系挤塞，去浅水湾道嘅龙尾喺惠丰园，深水湾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南丰道。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龙尾彩云村。龙翔过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同样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同样都是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七潭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果栏。重复一次，就是七潭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失败，正方香港公开大学。 我们是香港公开大学粤语辩论队，今年好荣幸第一年就入到大专四强，希望能够越战越勇，为各位观众呈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过程会在星期日夜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I remember you， 迷恋的心未减退，我愿一生记取，从没再想。 记忆是怎样产生？面对不如意的事，又可唔可以将记忆 无痛删除？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晚 忘记你，我做不到， 但你认识人脑结构， 望你能够记住重要嘅人和事。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2021年6月4日。食卫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 本港新增一宗确诊，属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 中大医学院调查指，仅1/4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于半年内接种。 桥本圣子称，除非疫情非常严峻，否则如期举办奥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都有千禧年代。講外面嘅天氣，而家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85%，仲有一個嘅雷暴警告喎。有效時間咧就去到今日嘅10:15。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一啲疫苗嘅誘因啦。咁其實打疫苗呢個計劃咧喺香港咧就由2月26日開始正式開始，咁就去到今日咧已經係第99日啦。咁尋日公布咗一啲嘅數字，就尋日截至下。夜晚八點鐘啦，喺夜晚八點鐘之前過去嘅24小時咧，就話有36,100人咧係接種緊疫苗嘅。咁另外咧有37,900人咧係預約咗一個嘅接種嘅。咁頭先都講到啦，一啲嘅近排都好多商界唔同嘅預約疫苗，一啲吸引人哋出嚟打疫苗嘅一啲嘅誘因啦。咁啊頭先講到一啲大抽獎嘅情況之外咧，見到譬如有航空公司啦，都推出一啲嘅禮數係送俾大家嘅，就用一个嘅抽奖嘅形式咁。咁另外头先讲到一啲嘅商界亦都会有一啲大抽奖啦，除咗讲到一啲嘅现金奖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一啲信用卡签账额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咧系一啲港铁嘅车票啦，仲有一啲。是主題公園門票啊等等啊呢一類嘅誘因咧，對於市民嚟講，會唔會係喺考慮打疫苗嘅時候，都會諗埋呢一樣嘢，令到佢哋都會踴躍啲出嚟打疫苗呢？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歐先生，早晨。 係啊，你好，歐嘅。 係你好，請講。 我想咧盡翻少少市民嘅責任咧，講俾大家聽咧，關於嗰個疫苗嘅報導。咁我有三度講嘅，第一就係韓國嘅舊年10月韓國流感疫苗嘅報導，跟住咧就今年嘅1月關於挪威疫苗嘅報導，咁同埋而家香港關於咧我哋嗰啲打緊疫苗嘅報導啦，即係大家要小心睇傳媒點樣報，即係睇報紙聽心機都要好小心咯。 嗯， 係啦，因為冇人澄清嘅。咁舊年韓國十月嗰陣時話韓國嗰啲流感疫苗打死人嚇，直情咁講打幾死咗幾多個啊幾多個啊？咁韓國已經係澄清咗，美國嗰個疾病控制中心即係 CDC 啦，已經澄清咗嘅，但係冇人報道嘅。點韓國有份喺網上揾到嘅韓國嘅醫學方面嘅期刊咧？佢話咧嗰啲所謂嗰啲佢報道關注嗰啲死亡事件嗰啲咧，第一佢唔係同嗰啲批次有關啦，或者廠有關啦，即係完全冇關係。同埋一個接種地點咧都冇關係嘅，即係話咧，佢哋即係好簡單咁講，佢哋發覺咧，佢個期刊用呢個流行病學嘅解釋啦，即係佢冇可能係同個疫苗有關啦。但係你哋傳媒咧，全香港傳媒都係報導，即係韓國啲疫苗有問題啦，打死咗人啦，就冇人澄清翻，人哋澄清咗冇事嗰度，冇人再跟進嘅，我唔知點解啦嚇。好啦，到一月啦，挪威又話疫苗打死人啦，又打死20多-30人啦。咁挪威已經澄清，世衛澄清，咁跟住又冇人跟進嘅。咁香港記者仲用呢啲新聞去質問我啲專家，點解仲買呢啲疫苗？我真係唔知我啲記者點搞噶。 整體你覺得，譬如政府嗰啲資訊夠唔夠咧？即、就、係、是、公佈俾公眾嗰啲。 一個社會嘅資訊唔係淨係政府做嘅，好多市民都要市民接觸你哋電台啊，各方面嘅網上邊嘅資訊。多過走入政府睇政府嗰個網頁咯，呢個係我同啲市民接觸嘅經驗咯。 OK， 好啊，唔該曬歐先生。講到傳媒方面咧，都可以喺即係一啲疫苗方面嘅資訊可以俾多啲全面一啲咁樣嘅。仲有李先生嘅話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想分享一下嘅，咁咧我想講下大數據同個人經驗啦。我自己就4月份打咗伏必泰啦，咁我相信大數據，所以就打針啦。我姐姐咧就5月1日打。佢打完之後就死咗，打咗第一針就死咗啦。咁啊，當然咧，證明都係有直接關係嘅。咁而家啲人 咁醫生話佢係咩原因咧？其實 都係大動脈撕裂咯。 呢、這個有冇交去委員會嗰度調查噶？以你所知， 上報紙噶啦，就話冇直接關係嘅。但係好難證明有直接關係。但係即係作為家屬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理性上我知可能冇直接關係。但係感性上咧就好難，即係你再問我我应唔应该叫啲身边朋友打针？咁我就有保留啦。虽然我自己打咗，咁我觉得啲大数据系准确，不过对于一个人嚟讲就系、是、即系打咗，如果有机会有事，咁真系可能拣唔打噶。 佢本身，我想了解一下你个工人本身系有冇一啲长期病或者记录咁样。 我姐姐嚟嘅，我姐姐。 啊，你姐 ，sorry， 你姐姐本身有冇一啲长期病或者记录咁样噶？ 冇嘅，冇长期病嘅，佢都系从58岁啫嘛。 嗯 ，OK。 咁所以我哋亦都知咧，就系、是你问我，我可能都话冇关事、冇关系嘅，冇直接关系。咁、但系即系感觉上，我估就大数据同小故事嘅分别咯。 嗯。 咁我估大部分嘅市民如果唔打嘅，就系可能听小故事咯。 嗯。 咁但我另一个意见想反映嘅就系、是我觉得有啲人咧叫要强制性打针系好。如果嗰啲人自己唔打针， 嗯， 又要求人哋强制打针咧，我觉得好不负责任咯。 嗯。但会唔会有啲个人工种可能都接触人，即系或者接触市民嘅面比较多啲，可能就呢个机会会或者有需要啲咁样咧？ 头先即系中大嗰个研究，咁我估佢应该问啦，要求人强制打针嗰啲人自己打唔打针先 ？OK， 如果系自己都唔打针，又要求人哋打针，其实好奇怪啦，成个 logic。 你有冇留意而家政府啲资讯？其实。即係都公布得夠唔夠咧？你自己覺得對於啲人打唔打針有冇影響咧？ 我覺得係啲數據係夠嘅，但係啲數據說服唔到人咯。 嗯，點樣說服唔到？ 因為有感覺嚟噶嘛，即係理性上我知道可能冇事，但係我感覺上覺得如果有機會有事，咁邊個負責咧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李先生，同你傾到呢度。仲有梁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hey, ，早晨，主持你好啊。我想講講呢個接種疫苗嘅問題咧。我個人嘅分享睇法咧。除咗真係有病患啦，醫生響個呢、這個問題去諮詢咗之後話暫時唔好打住咧，咁我就情可有緣。如果唔係咧，其他咧我覺得應該咧都要盡快打咯，為咗他人，為咗自己健康着想。嗱，而家嚟緊咧，我哋作為家長咧，如果係大陸一通關嘅話咧，我相信好多家長會帶啲細路仔去旅行啊，或者翻大陸探親啊咁樣。咁而家降到12歲咧，都係好好嘅。咁我覺得咧，全港市民咧。如果在呢方面咧，大家打咗疫苗翻到去咧，如果真係有個別有漏洞嘅話咧，自己打咗疫苗咧，喺呢方面都保障咗自己咯。 頭先根據中大嗰個調查，即係啲市民猶豫都可能係一啲資訊啊，或者都擔心嗰、那個疫苗可能有啲嚴重副作用嗰啲。 資訊呢方面咧，我個人睇法咧，政府要真係要把握，要做多啲功夫咯。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即係而家係資訊係好廣泛嘅，睇手機啊，或者人哋外國點樣傳啊。咁呢啲都係好似頭先有一個市民都有講啦，有啲簡直就係即係抹黑咗呢個接種疫苗嘅情況嘅，查實就冇咁嘅情況。有啲人將佢誇大咗，又話死幾多人死幾多人， okay. 死嗰啲人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嘅身體有毛病或者身體嘅狀況問題嘅啫，都唔關嗰啲疫苗嘅問題咯。咁我覺得大家咧，如果允許可以打嘅話，即係盡快去打咯，為咗他人，為咗自己，我覺得唔需要恐懼咯。 好啊，明白，唔該曬。梁女士，先休息一阵。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砸银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评。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收听 收睇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1千禧年代。 高中通识科咧嚟紧咧就会喺9月咧中四级咧就会由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咧系取代推行噶啦，咁亦都系一个嘅必修必考嘅核心科目啦。咁啊见到最新有一个嘅课程及评估指引入边都提到教学上面一啲嘅重点，譬如就话有啲教学建议同原则嘅，包括就话违反法律或者系人伦道德嘅事件咧或者系课题咧都唔应该作为探究学习嘅题目啦，而老师咧亦都唔应该引导学生 是限于正反二元对立的那种的思考的。咁啊，学校亦都唔应该咧喺初中咧开呢一个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嘅。整体成个呢个课程及评估指引点睇咧？可以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教协理事，亦都系中学副校长张耀辉，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张耀辉，点睇而家整体讲下先啦，个课程同埋评估指引系咪都解决咗或者释除咗一啲老师嘅疑虑咧？都 我谂疑虑就永远都唔会释除到噶啦，因为以往嘅通识科咁嗰个课程嗰、那个即系真系比专业自主嘅空间肯定大好多啦，即系真系让学生老师可以就住一啲当代议题做到一啲即系多角度嘅讨论或者探究。咁嚟到依家呢个课程，似乎好多内容都写死咗啦，似乎系即系以一个即系官方嘅即係口径作为嗰个教学嘅方向啦，咁嗰、那个自由即係探究嘅空间已经收窄到好少啦。咁、okay. 我諗呢个就即係见到个具体指引都似乎都冇咩新嘅即係变化啦。 嗯，其中有一点呢，我见好多傳媒都係關心嘅，就話今次喺一個教學原則嗰度咧提到呢一科咧就唔少涉及一啲歷史文化、道德標準啊、法理法治呢一啲嘅課題咧，就冇正反二元對立嘅角度嘅。咁亦都話老師都唔應該引導咧學生去探究嘅方向咧係限於正反二元對立嘅。同唔同意咧？其實， 我諗一路以嚟即係探，我諗我哋強調嗰個探究方向係應該係多角度啦。咁、唔一定係正反二元啦。咁但係相反，我哋依家見到個課程似乎就只係要求單一角度咯。即係例如話，即係去到睇中國改革開放嘅現況，似乎都係要肯定成就啊，或者係一啲正面影響啊。對於香港法治啊或者政制，似乎都冇嗰個即係批評嘅空間。咁所以我諗佢所講嘅即係唔應該只係限於正反二元咧，就並唔係指向呢個更加多角度嘅思考，就反而係即係指向一個單一角度一個灌輸式嘅教學方式咯。 过往譬如通识科会唔会出现即係而家个即係课程指引入面讲到啊，可能真係限制学生一啲认识嘅课题嘅维度，即係可能淨係真係得正反二元，会唔会有可能出现呢个倾向呢？当时 因为过去嘅通识科嘅课程大纲呢，其实佢係以问题作为嗰、那个即係课程嘅即係开展嘅。咁所以如果以一个问题嘅话，变咗就係一个即係相对开放性嘅，即係你点样去回答个问题，例如话即係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嘅即係人民带嚟咗啲点样嘅影响啊。咁呢个影响咁可以係即係正面啦，亦都可以係负面啦，甚至内地都唔否定即係今时今日都好啦，即係国家仍然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咁如果我哋希望即係装备我哋嘅下一代去真係为国家贡献嘅话，如果佢唔了解呢一个家嘅问题嘅话，咁佢点样去为国家嘅未来贡献呢？ 另外一点就是说就话指引嗰度都提到啦，唔应该系作为一个探究学习嘅题目啊。边啲题目咧？就话一啲违反法律或者系人伦道德嘅事情，同埋系课题嘅，咁呢个合唔合理呢？其实 学理上就荒谬嘅，我觉得。咁当然依家为咗要政治正確，似乎就即係我哋好多荒谬嘅事情都係一啲原本应该係即係学术专业嘅文件上面出现啦。讲真，即係例如话即係当代议题，其实好多都係发展緊当中，即係简单如一带一路啊、大湾区啊，咁唔通你可以话呢一啲嘅即係措施政策係即係已经发展完咗咩？咁但係如果佢嗰个讲法就係、都唔建议喺课堂入面讨论，咁似乎已经同佢自己课程文件入面所写嘅一啲内容係即係自相矛盾囉。 但呢个就讲緊发展中嘅事件啦，咁可能都未有一啲定案啦。佢嘅讲法係剛才我讲嘅係一啲违反法律或者人伦道德呢一类课题。过往嘅譬如通识科有冇讨论，即係譬如我即刻諗到譬如安乐死啊、堕胎呢一类，其实有冇喺通识嗰度讨论过呢一类？如果真係叫做涉及人伦道德嘅，又唔可以讨论，又你自己点睇呢？ 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所谓人伦道德这个即标准呢，其实因应住不同的社会啦、文化啦，甚至时空而其实是一路即改变紧的。 嗯， 那正如你刚才所提的安乐死又好啦，或者堕胎啦，甚至例如说即代母产子啊等等，这些我想以往在很多即通识课程入面、公共卫生的课题入面，其实都是一些很热门的讨论，或者甚至即比較接近啲嘅，例如話即係基因改造嬰兒啊等等，咁你都可以話呢啲肯定係一啲即係道德人倫嘅即係事件啦。咁唔通又唔可以即係擺喺課堂上面討論咩？事實上亦都涵蓋咗喺個課程範圍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同樣地都係一啲自相矛盾嘅說法啦。 嗯，頭先另一點，頭先你就再講少少啦，就話發展中嘅事件，咁而家就話一啲發展中嘅事件可能往往都係極具爭議嘅，未必有足夠同埋客觀可信嘅資訊咧，去作為探究啦。咁啊，為免啲學生咧可以會即係誤解嘅事件嘅發展，或者過早作出判斷咧，都即係唔好討論住啦咁樣。点睇呢个讲法，或者其实实际上又可唔可行呢？即系我见到课题入面有啲叫做各国经济体系的相互影响啊，亦都可能涉及一啲选举制度啊，呢啲算唔算系发展中嘅事件？要完全唔提有冇难度咧？教学上面， 我谂都系不可行。本身課程入面就已經寫咗一啲發展當中嘅事件啦，就算係香港嘅政制都好啦，咁事實上都不斷發展當中啦。我哋依家同基本法入面所寫嘅，即係無論行政長官或者立法會最終達至普選，都未做到基本法嗰、那個即係所寫嘅要求。咁肯定香港嘅政制都係發展當中啦。咁唔通即係我哋又唔去討論咩？或者即係唔去包含喺課程入面咩？即我反而覺得，即係呢個咁嘅寫法對於老師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咧，或者一個好大嘅威脅，就係本身你嘅課程其實係要求老師去做呢一啲即係所謂發展過程當中嘅事件嘅討論，但係你又將佢寫成紅線，咁變咗咧就似乎係即係權在佢手，點樣理解佢即係處唔處理你咧？那個權就在教育局手上邊啦，咁老師就好似即係處一個好被動、一個好高風險嘅狀態咁樣。 嗯，整體譬如你今次睇完呢個指引之後咧，喺教學上面，老師嘅安排上面係咪都可以完全將通識科嘅老師直接安排去教呢一科咧？或者喺培訓上面而家準備成點咧？ 當然依家見到教育局佢有一啲所謂嘅即係專業發展嘅即係活動啦。咁但係我諗最現實嘅問題就第一就係當呢個課程佢寫得咁死啦，或者佢有咁多嘅紅線喺入面嘅時候，老師一定會擔心嘅。咁於是可能就會即係覺得咁你有咩教科書啊，或者有啲咩具體嘅教材啊？但係似乎依家都完全跟唔上步伐啦，咁但係九月就開學啊，咁我哋即係新一年嘅中四同學都要讀呢一科啦，咁似乎政府都係一個即係好倉促，喺各樣嘢都即係處理粗糙粗疏嘅情況底下就開展呢一科，咁對於無論老師或者學生嚟講，又即係係咪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呢？咁呢個都肯定係一個問題。 因為而家啲教科書就要去即係預先去評審啦，咁但係而家就話要出年先有喎，即係今年九月開嗰陣就應該冇教科書啦，嗰個講法係咁嘅。但係應該一月中四要教嘅時候就教呢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呢個課題，冇教科書呢一類自己揾嘅資料啊，或者上網揾嘅資料，可唔可以做教材㗎？ 咁本來以往通識科嘅做法都，就算教育局自己都鼓勵即係老師憑自己嘅專業去即係制定適當嘅教材啊，適合學生需要嘅即係教學方法。咁但係依家似乎政府都唔鼓勵呢樣嘢啦。咁再加上如果呢一啲課題即係咁即係嗰個壓力咁大嘅時候，我估老師都未必會即係冒險去自己去處理。咁相反咧，就我會咁睇嘅，嗰幾個單元亦都唔一定係一個順序方式去教學。咁我就會建議，即係如果政府真係準備唔切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話，咁我可能就即係處理一啲相對於老師嚟講，即係冇咁高風險嘅內容會比較適合啲。 例如咧， 可能是去到一些即係同全球相關的討論單元三，即係第三個單元嗰部分的內容咁樣。 OK， 好啊。另外我見咧內地考察今次都話即係學生要去內地考察啦。呢、這個學校使唔使準備啲咩？佢就冇限話你哋要去幾多次啊、日數啊，或者啲行程啊係點冇限嘅。不過就講到話咧，要做專題研習啦，亦都係重視個人反思啦，建議學生咧就反思內地考察對於認識國家發展啦、學習呢一科啦，同埋個人成長有啲咩關係啦。咁你覺得個考察做唔做到咁多嘅呢個實際作用咧？ 首先就我覺得在疫情之下，我哋幾時才可以走出香港，即甚至是即一個組織咁樣去即出去外地，可能都可見嘅將來都唔容易做到住。咁所以固然其一啦，第二嘅就係、是即究竟學生或者學生家長對於翻內地考察會唔會亦都有佢哋嘅憂慮咧？咁、 okay. 即係呢度中間都有好多變數，咁所以我反而會覺得真係想了解中華文化，唔一定去內地考察嘅。你想了解中國國情，亦都唔一定係即係只係即係親身去到內地先至做到啦。 OK， 嗱，最後我想問啊，見到國家教育部咧早前就公布一個報告，就話香港嘅教育領域咧有啲問題，咁就建議話提出普通話教育咧係適度融合教評體系嘅，呢個點睇啊？ 事實上，依家香港即係我哋即係中學都要求一定要有普通話科。咁其實都有即係一定嘅即係普通話嘅部分喺度，咁亦都即係例如話我哋嘅學生喺考即係例如中文考試，咁普通話都可以係佢哋選擇嘅即係應試嘅語言。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現有已經有呢啲嘅安排啦。咁而實際上即係當即係香港有啲學校進一步想推廣呢、這個即係普通話教學嘅時候，其實都見到好多市民大眾都有唔同嘅諗法、 okay. 憂慮，咁所以我覺得要先回應咗民意。 好，唔該曬張耀輝，同你傾到呢度。張耀輝係教協理事，亦都係中學副校長嚟嘅。 立足可能會被捕，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有支聯會常委說，在這樣的形勢下，難言進行什麼活動才算是安全。更加有常委表示，有心理準備，警方會在今早已經上門拘捕，因為案件在籌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在他的社交平台出貼文，說政權可以禁制一個集會，卻不能禁制人們心裡不可磨滅的哀傷。昨晚維園有市民在球場踢足球、散步，亦都有市民在一旁默默點起燭光。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一宗輸入病例，患者是在上個月底抵港的37歲印佣，截至到昨日已經連續41日並沒有不明源頭的本地個案。港人打針意欲偏低，中文大學一項調查發現，只有 25% 的受訪者有意在未來半年內打針，超過半數受訪者贊成強制包括警方、消防和外佣等的群組接種疫苗。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為了配合沙中線工程下的東鐵線延伸過海，港鐵早前為東鐵線更換新信號系統和陸續加入九卡車。昨日是新系統啟用第118日，運輸及房屋局透露，截至上個月的31日，東鐵一共發生27宗相關並導致服務延誤超過8分鐘的事故，即是平均大約4日出現一次，其中一宗更加涉及一列九卡車集電工出現故障。有立法會議員對港鐵事故頻生感到失望，要求政府加強監管。《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早前險被拆卸，揭發本港原來尚有至少4個地下配水庫，亦都屬於戰前建築物，同樣需要保育。古物諮詢委員會早前通過將主教山和油麻地兩個配水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之後，古蹟辦再建議將剩低3個戰前配水庫，亦即是雅賓利、山頂和歌富山配水庫同樣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古諮會下個星期四會討論有關建議。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樓價冠絕全球，山頂有豪宅以招標形式發售車位，其中一個車位以1020萬元出售，問鼎全球最貴車位。據了解，發展商四月份開始以招標形式推售15個車位，底價介乎880萬到950萬元，但係項目業主全屬超級富豪，出售相當闊綽。 另一個車位就以930萬元售出，兩者都打破全港車位造價新高紀錄。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今日是六四事件32周年，当局连续第二年以防疫限聚为由拒绝支联会在维园举行集会。社评说，要求平反六四，为的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不应该遭到暴烈镇压。六四历史不应该被抹杀，不应该被遗忘。悼念死难者的方式有很多，亦都不应该以身事发。明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今年六四之夜，维园烛光之海不在，人海不在，一如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时的空凳，场面让人心酸，让人落泪。评论说，空凳竖起了刘晓波不哭不挠追求民主的形象，今年六四之夜的维园又是一张大空凳，全世界将会看到香港一国一制的真相，将会看到香港人在心中为六四、为民主自由点亮的不灭烛光。苹果日报评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支联会长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组织策划挑战敌视国家宪制秩序的活动，明显违反国家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本港法律，在本港已经没有活动空间，众叛亲离。社评说，市民应该看清楚支联会反中乱港的真面目，拒绝挑动而参与非法集会，切勿被人利用而负上刑责。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一艘承载大量金属材料的大型货船在昂泉州海面起火，冒出大量设备浓烟，随风飘散整个西九龙地区，有居民被逐到流泪干咳。政论说，地区民政事务处、环保处、海事处、新闻处有如老僧入定，只有消防处独力支撑，应变机制形同虚设，令人齿冷。东方日报政论。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两宗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啦，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桥中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咁喺香港区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喺丽城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喺芙蓉山路。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都话你冇用噶啦， 咁你又几有用啊？ 都话你好蠢噶啦， 咁你好醒咩？ 都话你核突噶啦， 你又靓喺边啊？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话是无可避免的，究竟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 开心教室之点解要调解，请嚟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2021年6月4日，食卫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 本港新增一宗确诊，属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 中大医学院调查指，仅1/4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于半年内接种。 桥本圣子称，除非疫情非常严峻，否则如期举办奥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啦，嚟緊九月嘅新學期啊，喺高中咧就會推呢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咁啊中四級開始起係會推行先嘅。講到咧最新就公布咗一個課程及評估指引，入邊講到話探究學習咧有幾個點嘅，包括就話唔應該引導學生咧將探究嘅方向咧限喺正反二元對立嘅角度啦，任何違反法律或者人倫道德嘅課題咧都唔應該係作為一個嘅探究嘅題目。對於可能未及全面或者有偏頗嘅學生觀點咧，教師係唔可以置之不理嘅。另外，教學材料嗰度都有一啲嘅相關指引，包括就話引用嘅資料咧符合事實啦，要知識啦，同埋係概念嘅準確啦，要咁。另外都話要多採用咧，以及係參考官方機構以及係具公信力嘅組織提供嘅一啲嘅資料嘅。頭先我同張若輝同我哋傾過啦，再請一位嘉賓，有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早晨。 早晨， 何漢權，講下頭先講到其中一個嘅教學原則，咁就話因為呢一科都涉及唔少嘅歷史文化一啲嘅道德標準咁，咁就話冇一啲正反二元對立嘅角度，所以應該咧老師都唔應該話係引導學生去探究方向嗰度咧，係限於正反兩個角度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又 我覺得咧就好難好快脆又話同意定唔同意咁樣嘅，我覺得咧教學咧就係咁樣。我覺得反為咧就我成日都強調咧，任何一個科目咧嗰個教學咧，其實就當然啦，教師我哋嘅課程知識嘅方法知識當然係好重要啦咁樣。但係咧有五部曲嘅，咁呢五部曲係乜嘢咧？而且係有先後次序排列之分嘅。任何學科都係嘅，包括而家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或者其他科都係嘅。就係第一，我覺得就要一個嘅擺一個事實先，呢個排隊頭嘅。咁第二咧就係、你有個事實嘅支撐啦，咁然後咧先至係大家即係講下道理係嘛。咁第三個位置咧就係、是我哋叫做說感受，說感受可能即係個人嘅意見啊、個人嘅評論啊等等啦，人係感情嘅動物。咁咧但係第三步、第四步咧，我哋就叫做係明思辨啊，或者叫英文而家過去翻譯叫批判啦、啊、嘅 critical thinking 啊。咁就第五步咧，我覺得特別係對我哋嘅中學生啊，就係好緊要嘅。其實而家香港個學界咧，大家都好苦煞思量咧，去睇即係正向思考、正面思考。咁我覺得呢五部曲呢，我就反為呢係更加係去睇得重。就當然喺嗰個公民與社會科裏面呢，佢講即係話嗰個多元思考啊，或者 即係唔好正反二元對立啦，淨係 唔好正反二元對立啦。我覺得呢就嗰個課程佢咁樣寫呢，我覺得就一入到課室裏面呢，老實講即是老师本身有他那个的空间，有他的天地啦。但是我觉得呢就如果对一个的中学生或者师生都是 如果你就一定要强调即是话即是个正反二元就唔能够教学㗎啦，正反二元就唔可以有一个即是嗰个知识嘅增进啊，思考嘅一个增进啊，咁我觉得有啲唔同。因为有些情况呢就不一定是要即是二元对立的嘛，或者二元对立才可以碰撞到那个思想出来。我举个例，如果在那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里面他是讲过即是说有三个 大题目嘛，就一国两制是香港改革开放的中国同埋互联互通的当代世界嘛。咁如果即係我哋講到即係從正向思考嚟講國家嘅成就，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確在個世界文明史上、世界的經濟的發展上，一個真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嚟噶嘛？咁但係點解一定係要二元對立？咁原來到最後尾，唔通到最後一個嘅結論就一係否定國家的成就咩？係嘛？因為你呢個二元的對立，如果冇你對於個事實嗰個嘅係一步一腳印咁樣去掌握嘅話咧，而你跳到去二元對立，你跳到係讓超越。喂，講真的難為到老師，亦都苦咗學生啫喎。 係，但係頭先咧呢個講到咧，除咗講歷史文化之外咧，亦都涉及道德標準同埋法理法治。即係可能我舉個例，一條法律出嚟都可能有正面規管到某一啲嘢啦，咁但係可能都帶嚟第二啲問題嘅。道德標準都係嘅。頭先我哋譬如同張毅輝都傾過，有啲人倫道德嘅，舉個例講安樂死啊、墮胎呢啲，可能有好大部分嘅人唔同意，但係可能有一啲人的確可能譬如有病嘅，咁可能真係需要墮胎或一個健康嘅考慮等等。咁呢啲可能的確係有個正反二元的考慮，是一個思維即想這件事或者分析這件事的起初，即是不一定是正反的，但是可能他們開始想的點來的，那是不是就不應該即連這個位置開始想的點都抹殺了他呢？其實 我又看那個課程內容呢，即係佢個指引咧，佢冇咁講到話咧，安樂死咧都唔可以即係話究竟贊成啊定還是反對？佢冇咁。 但因為佢話人倫道德嘅事件咧，違反就 人倫道德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好廣泛嘅，即係到最終咧，你可能係要對號入座嘅。我舉個例啊，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用頭先我講過啊嘛，即係話。香港譬如話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就咁我覺得呢就響未有國家呢個概念的時候，香港同內地本來就是密不開分，本來佢係中華民族，我用中華民族啦，有華夏啦，一個大家庭嚟噶嘛。好嘅，當有國家近代國家嗰個國際法啊等等存在，喂，香港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咁呢啲咧就你冇必要去完嗰個嘅對立啊嘛。咁當然呢個響嗰、那個你話安樂死啊，我覺得頭先講咗閂埋門。就老師教學，我唔相信講安樂死咧係有正反意見咧，係會有嗰個嘅即係話違反嗰個課程啊，或者係咩踩鋼線啊。我覺得嗱，其實教師本身咧，其實就真係心清理淨咯。我覺得同埋係咪真係咧係頭先所講嘅，我哋對我哋嘅學生。對我哋家長要負責，特別係而家呢幾年裏面，我諗全世界都係嘅啦。即係話點樣正向思考、正面思考。我覺得呢個係教要帶出嚟嘅呢個價值。 咁我想強調翻先，個指引入面就話咧係有一啲唔應該作為探究學習嘅題目，咁包括違反法律啦或者人倫道德嘅事。咁另外咧都講到話一啲發展中嘅事件咧，往往都係極具爭議嘅，未必有足夠同埋客觀嘅資訊啦，都唔適合做一個探究題材啊。何漢權點睇啊？呢個發展中嘅事件呢個又 我都係覺得咧，即係教師本身嗰個嘅拿捏咧，我覺得我哋要即係跟嗰個課程，並且咧，我覺得兩條腿走路嘅，跟嗰個課程內容，同埋一要相信教師係會即係呢個，當然我講係絕大部分啦嚇，就個別個例子咁就。我就有呢度唔講啦。咁我覺得如果從咁個角度去睇咧，我覺得就即係你話如果喺嗰個課程裏面就係咪話百分百係即係話，因為課程嘅內容咧係一個綱領性嘅，我覺得咧去到嗰、那個老師個教學裏面咧。 我覺得我哋真係要俾佢一個嘅即係正面思考，一國兩制下嘅香港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嘅狀況。改革以嚟嘅國家係喺嗰個全世界裏面咧，我覺得係難，真係好難得嘅一個成就。而互聯互通嘅世界咧，我覺得就係今日嘅中國啦，已經唔係中國嘅中國，而係世界嘅中國。咁互聯互通咧係好重要嘅。咁我覺得呢啲嘅信息咧，對老師嚟講咧，我覺得先至係最重要咯。 但我個重點係想講，譬如佢話發展中嘅事件都極具爭議，所以就唔應該作為探究嘅題材。頭先咧，何漢權講到，譬如舉個例啦，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好多就係因為講當代世界嘛，好多就係發展中嘅事件。譬如佢入邊講到話公共衛生與人類健康，咁可能疫情都係其中一樣嘅喎。咁係咪作為呢一啲個討論嘅材料嚟講，都唔可以講咧？ 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咯，因為點解咧？頭先我講咗啊嘛，即係課程內容嗰個大綱領性嗰個所謂規範。然后落到落去课室里面老师嗰个教导呢，我觉得喺个系咪任何事情呢都喺发展嘅过程里面呢就系、是、唔可以讲呢咁样。咁我觉得呢就呢、这个我睇晒个课程内容，我觉得佢呢个纲领性嚟嘅。咁至于我觉得如果呢纲领性呢系即系唔舍得比较系即系硬一啲嘅话呢，咁你喺個課室裏面教學有乜嘢呢？咁佢課程內容佢都要即係，如果有啲老師佢真係冇犯到綱領性，而佢又係帶到你頭先講，你話如果講安樂死咁呢個都解講得啦。咁、咁我諗如果個家長有誤解嘅話咧，咁我覺得喺個課程內容咧，我覺得老師可以話喂，我跟住課程嘅內容嘅喎咁樣。咁當然啦，老師教學裏邊咧真係心清理正，正向思考咧，我特別強調需要有咯。 另外我就見咧，今年就應該推即係九月。推呢一科啦，咁但系就话个教科书咧就应该出年先至推到。对于老师嚟讲，你觉得难唔难咧？教学上冇教科书，要可能自己揾一啲材料。 系啦，呢个咧，我睇嚟咧系即系好想教育局咧，其实就我哋话过去嚟讲咧，三年咧先出到一本叫审定教科书。嗱，其实我觉得咧就呢一种嘅规限或者呢种嘅规划。其實是不能夠適應到咧，係嗰個時間嘅轉變，或者事情嘅轉變。即係如果講咧，再簡潔一句就話，即係你課程嘅規劃或者政策規限就追唔上嗰個嘅時嘅轉變。嗱，而家你仲要三年先至可以個審定教科，所以好早已經話啦。我覺得嚟緊九月咧就應該可以出到書。咁而家我知道佢哋都提前咗一年，咁咧就好過三年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響嗰、那個即係試題嘅範本啊，響嗰個嘅審定教科書嘅進程啊，就真係你話我嘅期望咧係能夠再快啲咯。因為咧老師本身當陣時，我哋講話十年前2009年實推通式嘅時候，就係、是、因為冇教科書，教師真係摸得好痛苦。咁我覺得咧，喺嚟緊嘅九月，喂，點解唔可以有一個審定嘅教科出咧？你如果要話三年，我覺得我唔接受嘅。咁、 okay. 當然而家佢提早咗一年，我覺得都 OK 啦，咁樣咯。 最後我就想問你有關於國家教育部咧，早前就發布一個報告，就話香港嘅教育領域咧有啲問題，咁其中就建議將普通話教育咧係適度融合呢個考評體系。而家係咪已經有普通話嘅教學喺個考評體系嚟㗎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做多啲咧？ 係啦，我覺得係有需要的。如果你睇到咧，我都話你喺近代國家嘅形成之後咧，即係阿胡適先生啦，胡適好自由派啦，但係佢都好清楚要國語嘅文學國語嘅。咁所以一路發展落嚟咧，我覺得就咁而家其實教育部國家教育部佢最近咧話係適度地放落個考試個範圍裏邊，就都冇即係我覺得幾節制㗎啦，同埋咧。 就佢亦都好清楚講到咧，即係大灣區裏邊嘅粵港澳啊等等咧，佢哋嘅保留方言咧係必須嘅，並且係對於感情嘅維繫咧，家族嗰個家鄉嗰個概念、那個觀念咧係好有作用。咁所以我覺得兩者相輔相成咧，粵國語嚟講咧，或者個普通話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對學生嚟講，佢多咗一種嘅語言技能。 但而家我见唔系小一至中三已经有呢啲堂嘅咩？有普通话堂？ 唔系即系间间都有嘅、我所知啦吓、因为就唔系一个百分百咁规定嘅。咁我觉得就呢、这个普通话对于学生嚟讲，佢多一个语言更加系熟练嘅。有咩坏处咧？咁、再讲就话我哋作为香港有三重身份嘅香港嘅学生，一点就一个就香港市民，一个国家国民，一个世界嘅。公民，从呢三文嘅角度去睇咧，我哋话要真系再进一步去认识或者系熟练普通话，我觉得系理所当然。 O、okay, K，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何汉权，同你倾到呢度。何汉权咧就系教育评议会主席嚟嘅，咁我哋都邀请过教育局访问啦，就未能够安排。咁佢咧就有关于公民与社会教育科嗰个嘅嗰度咧，佢就話叫我哋參考翻個通函啦。至於普通話教育咧，咁啊教育局嘅回應就話，香港嘅語文教育政策咧係要培養學生擁有兩文三語嘅能力。咁啊，香港中小學咧都有普通話科，咁所有學生咧都係需要修讀啦。課堂以外咧，學校亦都係重視語言環境嘅營造啦，開展各式各樣嘅課外活動等等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啦。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我姓李噶，就我想反映一下，我而家对打针嘅心态。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好想打针嘅。 系。 咁咧，但系咧就系话，但系自己又好惊打针。譬如我自己衡量过啦，譬如话，我打针，如果我两个礼拜后冇事就冇事啦，咁样我就即刻去打啦。但系而家咧就打咗针四个月、五个月都有事嘅。 咩意思啊？咩叫有事啫？ 嗱，即系话譬如打咗针，初听话等半个喺打针嘅地方等半个钟，等十五分就冇事啦，咁样就走得。而家睇啲新闻咧，就话打咗针三个月后，或者打第二针就有事咁样，我就好惊。 即系你意思睇到有啲新闻，有啲人 系啦， 可能系咁 样。系啦，咁我只譬如我而家自己打咗咧，就无限期咁惊。咁我其實另外一樣嘢咧，我就好反對咧，而家就係話有抽獎啊，成日引嗰啲市民去打針。其實我希望咧，就有關當局或者即係個醫療機構咧，俾啲市民去驗下身啊。咁樣打針，我就心定好多啦。 你自己本身係咪都有啲長期病，所以特別擔心？係 啦，係啊，有少少長期病患，但係我問過佢嗰啲政府醫生咧，即係去覆診，順便問佢好即係。莫不精心啦，打得嘅咁样样，但系就系话而家听埋晒啲血栓啊，成啊咁样，即系譬如我嘅，譬如我打咗针会引发起呢啲嘢咧。 但医生照你都应该了解你个医疗记录噶。 即系我佢话几岁人都感觉到嘅，医生有冇系实质咁样样话俾你听啦。咁所以就话即系好希望咧，就系话佢资讯方面，另外一样嘢咧，资讯咧就话，譬如而家政府话唔讲嗰啲咁嘅，即系打针死亡嘅事件真系有关嘅。 系， 咁但系咧，但系咧，佢就好快速话，其实我哋有公布嘅，不过你上呢个网页就睇到啦，咁样样。 O、okay, K， 明白，同阿李生讲到呢度，希望多啲资讯啦，都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警方拘捕。今日系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早前以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喺维园举行六四悼念晚会。周幸彤早前曾经表示，今日会以个人名义到维园。而周幸彤原定今朝会到商台出席节目接受访问。警方为六四理由反为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今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 消息透露，警方今日将部署大约7000警力在多区戒备，但在维园一带预有大约3000警力。又指若果有人在维园一带着黑衫黑裤叫口号和点起烛光等，有机会视为和被禁止的集会有关。支联会常委麦凯华强调，每人都有自由，个人行为不应该受限制。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推出3个月，中大医学院调查发现，只有1/4未接种人士有意在未来半年内接种。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黄志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市民不接种疫苗的原因包括担心接种后死亡和出现严重副作用。他说，政府应该提供多重诱因，加强公众教育，以提升市民接种意愿。另外，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推出新冠疫苗奖赏计划，包括500万元大抽奖。会长史立德在同一节目表示，抽奖为期2至3个月，会否延长视乎反应。又提到有好多商户推出折扣优惠、捐出礼品等，鼓励市民接种疫苗。英国6名前外相联署去信首相约翰逊，要求在稍后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将香港议题纳入议程。关注香港的组织香港监察发起人罗杰斯在社交网站发布英国6名前外相的联署信，他们分别由1977年至2014年期间出任外相，包括欧盟、聂伟敬、施仲宏、贝加晴、文礼斌和夏伟林。联署信表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以国安法为名拘捕47名民主派人士和议员，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修改入境条例。联署信又表示，差不多所有香港杰出的民主声音都身处监狱，等候审讯或者流亡海外。联署信希望约翰逊借住今个月底担任7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在会议议程中给国际社会回应在香港的危机，以及就中国持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作出回应。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2-3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0:03，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2点，跌201点，成交金额10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0点，跌8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海吉亚医疗84.3跌2.8，建发国际集团14.6毫六升毫六，腾讯控股609元跌6.5，美团301元跌6.4，友邦保险97.5毫半冇起跌，阿里巴巴208.8跌2元，小米集团30元冇起跌，中国平安81.5毫跌7.5，中芯国际23.5毫半跌6毫，吉利汽车21.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10.18，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08，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18,807点，跌250点。港金现价报17,3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11美元，卖出1,87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就喺入口一段慢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中国农业银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都是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咁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国语 G 七。 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G7 呢个蛋糕俱乐部有冇中国呢？系并冇影响到嗰个中国嘅嗰个全球嘅参与，因为中国透过佢自己嘅战略，譬如话一带一路咧，佢已经可以喺世界各国咧系发挥佢自己嘅影响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021年6月4日，食卫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 本港新增一宗确诊，属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 中大医学院调查指，仅1/4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于半年内接种。 桥本圣子称，除非疫情非常严峻，否则如期举办奥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都有啲嘅特定行业啊，或者一啲群组咧都要定期系做检测咁啊，包括一啲餐饮业啦，或者一啲检疫酒店嘅员工啊，建造业啊，或者系做泳池啊、泳滩工作嘅一啲人士咁。咁除非佢哋就打咗疫苗啦，咁打咗疫苗就部分人士都可以系豁免咗做一个定时嘅检测嘅咁。咁啊，之前都讲到啦，话一啲嘅检测包咧嘅数量都短缺，甚至见到话网上面咧有人系炒卖一啲嘅样本包嘅，见到咧有团体咧就系调查咁啊，关于呢一啲要做定期检测嘅人士咧，佢哋对于样本包咧觉得个数量够唔够啊，同埋系咪都有接触过或者见过呢啲网上炒卖嘅情况咧？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啊！有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早晨。 诶，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讲下个调查啊，你吓。 嗰个调查系啊，讲下个调查。咁我哋咧就访问咗咧364个咧系打工仔女啦，而当中90%咧系因为个行业咧系需要做强制检测嘅。咁当然有啲行业，譬如建筑业咧就系2个礼拜一次啦，饮食就1个礼拜一次啦。咁所以都系比较多系建造同饮食嘅工友回复嘅，亦都有譬如美容业。咁就佢哋主要都係地區門診中心啦，40%啦，咁又都有20%咧係郵局，但唔代表佢自己去嘅，佢哋都係講好多時都係屋企人幫手嘅。咁就當然即係80%嘅受訪者都係覺得數量好唔夠㗎啦。咁點樣體現呢？就兩樣嘢睇呢，就係有40%嘅受訪者話呢，往往要等30分鐘先攞到個檢測包，30分鐘以上。咁佢等嘅意思係咩呢？就是譬如邮局9:30开门，咁佢屋企人呢就要早于9:00或者更早呢就喺邮局度等囉。咁其实呢我哋目测过呢 邮局一开门五分钟到就派晒噶啦。我哋讲紧邮局系比较多嘅，譬如蓝田邮局160个检测包，但系譬如有啲区咧，譬如偏远好多嘅长洲啊、平洲啊，其实得几十个，但系嗰度都会有几千甚至上万嘅居民住噶嘛。 嗯， 所以其实个情况好唔够。于是咧，其实就有有呢个大概四分一嘅居民咧，即系受访者表示咧，其实系有曾经咧。是买过樽的。买过樽就是那些咯，就是说团积跟着网上售卖那些咯。所以其实都有不少工友是接触过这些都是不当甚至不法的途径的。 嗯、有没有讲到个调查证明买这些樽要花费多少钱、啊、有没有问到这一样的 我们个调查个问卷没有，不过据我们、了解就20-50元啦。咁、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政府去即加强那个即係執法，因為咧，其實個問題就係、是、一個就係、是、即係坦白講都係不道德啦。第二個咧，其實係浪費資源，因為有啲人囤積咗之後咧，你唔可能賣曬噶嘛。係。咁於是咧，其實政府都有啲數啦，譬如話派咗30,000+即係檢測個樣本包， 每日 其實係、 啊、 每日啦。咁、其實每日收翻係20,000+嘅，總會有個8,000-10,000嘅差額嘅，即係話未用盡。咁、即係檢測包攞咗啦，但係原來唔係每一個需要嘅人呢去到手上，咁我都覺得即係真係浪費。咁所以其實本身都係需要加多嘅，但係其實個執法都重要囉。所以有啲工友都話好冇人實名制，咁以前就大家都知道行政好複雜啦，但係而家其實啲方即係科技咁方便呢，我哋覺得亦都唔係做唔到囉。 所謂實名制你諗住點呀？即係利用啲八達通卡呀、啊、定係有個人喺度真係 mark 住你啊，你係攞咗嘅。 如果係郵局同埋門診，其實係一個部門有人㗎嘛。 嗯。 咁譬如話佢係預先登記嘅，佢係咩行業，佢係咩名，咁佢同埋去咩區域嘅中心度攞，然后坦白讲，数一数或者对一对个名单咁部攞咯，或者系起码屋企人代领系可以帮呢一批人代领嘅。咁如果唔系咧，就只能够系自己出示自己身份证攞一份咁、样咯。因为而家基本上大家都知系唔限量噶嘛。咁、当然港铁用八达通机咧，咁佢就要每张八达通只可能攞一个啦。但系譬如话我讲邮局啊嗰啲咧，其实真系靠个职员会唔会把关问多句，话我哋只係派一份嘅啫，咁我知道有時會有啲酌情嘅，但係有啲係唔把關嘅，咁、所以其實個情況都比較唔理想咯。咁同埋我哋都問咗條嘅，就話如果改為政府資助啲工友去檢測中心，即係俾240元嗰啲，改為資助你去嗰度，咁得唔得？我哋又發原來唔係好多人同，即係唔係好多人覺得呢個好嘅建議。 即係佢哋寧願樣本包好過去檢測中心。 點解咧？可能就唔係真係。钱是直接主要原因，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嗰个始终样本包方便。 嗯， 好多系屋企人代领咗之后俾即系翻工嗰个去即系俾样本啊。 嗯， 咁但系嗰啲系限时噶嘛，譬如话8-8，咁好多建筑工又同我讲8:00佢已经入到地盘开工，咁放工又散晒啦，都唔去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我知道政府想推动，我哋都赞成推动打疫苗。但系唔好喺嗰个检测嘅力度支援同埋个资助上面咧，系即系撤退咯，而系两样一齐行好。 但讲翻样本包先，你头先话谂实名制啦，但系有冇话实名制之外系限每个人最多攞几多啊？同埋而家头先譬如邮局嗰啲都系得100+嘅，嗰、那个总嘅量使唔使又要加多啲咧？头先你话每个人咧限即系攞几个，因为而家就譬如成日点解啲人可以有机会攞一个人攞咁多，就话、是、我又帮朋友攞啊，攞屋同屋企人攞，好、多时候用呢个原因噶嘛，咁。如果限住佢哋，都系可以有機會同屋企人攞，或者同朋友攞，咁應該限幾多咧？又 咁嗰啲人，即係嗰啲唔能夠親身到場嘅人，要透過個 apps 去講明我係邊個行業，我係咩名，我係要攞樣本包，然後我委託邊個，咁其實理論上都可以解決，咁即係其實只係希望多一道難關。避免有啲人真係囤積逃離咯。 OK， 係啊，但係其實本質就應該係再加多啲樣本包，我諗咁就會實際，因為我哋目測真係咁，明明嗰郵局係可以有100+嘅，五分鐘真係派曬。咁、如果係啲，因為有啲郵局係得50-80，仲少好多嘅，咁所以都絕對唔配合咯。 每個點要加多幾多咧？其實派發點又使唔使加咧？又咁講， 我哋比較多人都係要求個點可能係 double 咁多，即係多起碼多一倍。 但係就未話好多人講話要再更多派發點，但係呢有啲建築工友或工會同我哋講呢，就係除咗疫苗到會之外呢，其實都可以安排檢測到會。咁有啲人話咁你打疫苗部唔使檢測囉，係咪？咁但係亦都真係嘅，建造業譬如我哋講大工啊，我哋嗰啲熟練工人啊，師傅牌嗰啲呢，其實係50%係50歲以上。所以佢哋對身體係有一啲疑慮，我哋理解嘅。咁尤其可能已經有啲係睇咗醫生，醫生唔建議。咁所以希望除咗疫苗到會之外，我都希望檢測去到會咯，尤其對大嗰啲地盤。 OK， 好啊，同阿鄧家彪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講到佢哋有個調查，就係覺得啲深喉樣本檢測嗰啲樣本包咧個數量唔係好夠啦，有超過八成嘅受訪者都係咁諗嘅，咁亦都有差唔多兩成半嘅人咧係試過喺網上面要買人哋拎住嗰啲樣本包喎，本身呢啲應該係免費拎嘅，咁有個咁嘅調查，工聯會。咁啊，大家繼續歡迎打嚟1872311啦。咁啊，電話旁邊有吳先生，早晨。 是早晨，萧乐文主持。咁就有关于这个最近而家政府决定话打完疫苗之后佢认为有潜在关联嘅问题佢先会发布信息嘅呢点呢，我就有啲嘢咁就。 啲死亡个案啦，讲緊嗰啲系。 是啦，死亡个案或者不良反应啦，即係面瘫啊，或者中风之类咁啦，林林种种啦。咁我就觉得其实依家新闻报道都好中肯啊，咁佢只不过就係啲报道话呢啲突然暴毙嘅或者有不良反应嘅人之前冇耐係打咗呢啲疫苗咁讲啫，咁呢啲唔係事实咩？咁只要你唔好加盐唔好加醋咁如实咁样报道出嚟，咁俾市民大众知道原来咁有件咁嘅事发生过喎，咁样你哋自己考虑下啦，打唔打最终嘅决定权喺你哋嗰度啦，咁呢個唔係一個最客觀嘅做法咩？ 明白。但另一方有啲又話個資訊會唔會太多太雜亂啦？呢啲可能同疫苗唔關事喎，但係可能令到市民有誤會啊！打針會唔會有可能引致呢啲情況咧？咁有一方咁嘅説法嘅有。 咁我就回應呢一方就話，叫佢哋唔好忘記，依家連專家都唔敢一刀切話呢啲即係打完疫苗之後乜都不良反應係完全冇關嘅。咁你。即係林鄭嗰啲，佢唔係醫學界出身嘅，佢憑咩話呢啲好呢啲係誤會呢一定唔會係事實呢 ？OK， 即係咁佢而家就咁樣就直頭咁下個決定咁樣就話，即係唔會公布㗎啦。即係淨係佢認為有潛在關聯嘅先公布，會唔會武斷咗呢？即係會唔會有險中立咁樣嚟剝削者公眾嘅知情權呢？咁系咧，就呢点嚟讲，我就即系有啲疑义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阿吴先生啊。不过专家都话，而家嗰啲个案都冇话系有一啲系同个疫苗系有直接关系嘅。咁仲有陈先生啊，陈先生都系讲疫苗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你好，请讲。 啊，你好啊。即系咁，我哋啲几廿岁嘅老人家咧，就唔会打嘅。你个政府冇信用。专家唔得，我哋尊重嗰啲死去嗰几十人条人命啊！嗰啲冤魂向处何处诉啊？ 但系而家就话数据上面应该都睇 唔 到有直接关系。 你唔好讲数据啊，我讲都得啦。如果我有咁嘅名堂，我讲乜嘢都唔关我事嘅。我食砒霜死咗都唔关啲砒霜事嘅。 你自己系咪都惊风险啊？整体嚟讲， 咁啊，梗系啦。咁我如果我去打，我冇咗条命，边个负责先 ？OK， 你自己有冇留意而家公布话，即系有打同冇打，其实冇话多有风险 嘅。我个家族就几十人嘅。我全部都唔准佢哋去打嘅。 咁佢哋点啊？ 美国政府根本就冇信用。 OK， 俾咗10亿基金，你应该你话唔关打针事、啊。每日都有人死喎，咁啊梗系啦，人哋嗰啲唔系打针死，人哋嗰啲系病死。全世界几千万人每日都死。咁会唔会系讲打针死啊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佢都听落佢都唔系好信啲数据啦，都唔信政府嘅说法啦。咁呢个陈生嘅睇法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原则》这一本书的内容，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达里奥个人经历的简介，作者认为通过叙述他自己真实的故事，可以让读者较容易判断书中的原则有多大的程度适用于读者自己和所身处的环境。作者回顾了自己思想的形成，将自己受益非浅的所知和所感，痛苦和挣扎的纠结都一一陈述，造成好像一串珍珠串成的颈链，最后构建出这一些令人信服的原则。 第二部分是作者个人的生活原则。其实达里奥的初衷是想写一本工作原则的书，但是在写书的过程之中，他发现在桥水公司实行的工作原则背后的基础就是他的生活原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在这本书的最终版之内，生活原则的部分变成整本书的真正的核心，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任何事情之上。第三部分是桥水公司的工作原则，其实这些工作原则只是生活上的原则在集体之中的自然延伸，他们遵从着生活原则的基础，描述的是认同这些生活原则的人如何在集体之中达成了一加一大过二的效果。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达里奥的原则有两大基石，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同埋介绍了以此为基础的创意的最佳选择，以及一套基于可信度评价的决策机制。书入面500多条原则将帮助读者保持开放的心态，看清现实，正确评价自己和其他人，松容面对做决策，建立强大的团队等问题，更进一步深入了解自我，实现不断的成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则》，作者雷达利奥，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咧，政府都會支援一啲非政府機構嘅一啲嘅過渡屋計劃啦，咁都會有啲嘅對象嘅，咁俾邊個咧？就係俾一啲鄰公屋啦，係唔少過三年嘅家庭啦，咁而佢哋住嘅地方咧，可能係一啲嚴重不適切嘅住房，即係唔係佢濕住嘅地方咧，環境比較惡劣一啲啦，咁佢哋對於要住嘅過渡房屋咧，本身有冇啲咩嘅睇法嘅咧，或者有啲咩要求嘅咧？咁見到咧，公開大學方面咧都有一个的研究报告，就说研究团队在2020年12月期间就跟15个在北区、荃湾和深水埗的劏房户都有谈过的，他们对自己的单位有些看法，对于过渡性房屋都有些看法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工大人民社会科学院研究助理教授岑俊达。早晨。 hey, 早晨你好。 早晨，岑俊达，系咪你哋都同我见系同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做嘅呢个研究？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你哋问咗呢15户嘅劏房户有啲咩结果出嚟？ 系你好噶。咁就其实我哋系同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啦，就系、是、通过佢哋嘅网络，就喺上年12月咧就访问咗15位嘅劏房户，就喺北区啦、荃湾同深水埗区嘅。咁其实我哋嘅研究咧，最主要就系探讨佢哋喺劏房户而家嘅居住状况啦，同埋佢哋对过渡性房屋嘅期望，再加埋系对于理想家居嘅期望嘅。咁当然啦，咁佢哋嘅劏房户而家嘅现状咧，其实都系大致上都佢哋都话系唔满意嘅，因为都租金贵啦。冇黐人啦，空气质素亦都欠佳啦，环境亦都恶劣啦，因为好多时都会有啲安全嘅问题嘅，例如可能都会有啲陌生人跟上楼啊，或者会经历过一啲爆窃嘅状况咁样嘅。咁至于佢哋对过渡性房屋嘅期望，其实佢哋大部分嘅受访者咧，都对狭义嘅共居概念咧系不接受同埋反对嘅，因为佢哋都觉得唔想同一啲陌生嘅人啦去共用厨房啊、厕所，尤其是而家疫情嘅关系啦，佢哋都会担心会有啲卫生嘅问题出现嘅。咁至于对过渡性房屋嘅期望咧，佢哋都希望唔好去得太远。希望可以是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的附近，因为尤其是有一些家庭他们有小朋友要上学的，他们不想小朋友要跨区去上学的。最后也都问了他们了，就如果有过渡性房屋，他们想住住过渡性房屋住几耐呢，他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表示是希望可以住到配去上到楼为止的。 但是配不配合到呢？实际上这些过渡性房屋很多时候都是不是说最多住 兩三年咁嘅咋。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嘅研究團隊咧，都有啲政策建議，政府咧就係希望可以可以係2+2+2啦，即係大概六年啦。因為始終而家根據政府嘅資料，都而家輪候公屋嘅時間大概都5.78年到嘅。咁、其實如果可以令到呢班劏房户可以喺過渡性房屋住到大概六年咧，希望咧可以都令到佢哋可以等到上樓呢個狀況嘅。 但係過渡性房屋俾某一啲住户住六年，咁其他等緊入過渡性房屋嗰啲又入唔到嚟嘅咯，即係你住長咗啦嘛又。 係啊，咁所以就係同一時間亦都希望政府或者一啲社會機構啦，都可以盡快可以提供一啲土地啊，或者開發土地咧去興建過渡性房屋啦。呢個係短期嘅呢個解決辦法。咁當然長遠嘅解決辦法就係要通過土地收回嘅法例啦，去收翻啲土地啊，同埋填海造地咧，去興建公屋，令到呢班劏房户可以盡快可以上到樓，改善佢哋居住環境。 填海造地，但係喺公屋就唔係喺過渡性房屋啊嘛？你講緊係公屋？ 唔係，係啊，公屋嚟嘅。 Okay. 但如果你覺得喺過渡性房屋咧，喺揾地或者嗰個積極性咧，你覺得政府嗰個態度係點樣咧？ 可能政府可能會再同社福機構可能再積極少少，就係、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地方有啲係廢置嘅學校啊，即係當然呢啲係呢地方係細嘅，即係唔可以話大規模嘅過渡性房屋，咁但係都可以喺短時間內可以興建一啲中轉站呢啲過渡性房屋，可以令到呢班劏房户可以盡快可以改善佢哋居住環境咯。咁所以希望可以政府同埋呢個社福機構可以更加保持合作。喺呢方面， 頭先咧你提到啲受訪者咧，而家都係咪全部住劏房嘅？佢哋本身有冇所謂即共居，即係要共用廁所或者廚房嘅？ 好多都有嘅，都有共用廁所同廚房嘅，有啲係。 但我見你頭先就話佢哋反對喺過渡性房屋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就話，如果真係係過渡性房屋嘅話，佢哋都唔想係同一啲陌生人啊，同埋一啲。唔識嘅人咧，共用廚房同廁所咁樣嘅，有啲係共用嘅，但大部分咧，佢哋都係有啲自己私人嘅廚房同廁所咁樣嘅。 你自己覺得個難度高唔高咧？喺過渡性房屋完全係獨立曬，冇一個共用一啲設施嘅情況。 難度就應該就可以解決嘅呢啲技術上嘅嘢係啦。咁呢個都係。劏房户嘅建議啦，咁其實我哋呢個研究嘅最主要目的就係想吸納劏房户佢哋對過渡性房屋嘅睇法，尤其是共居呢個概念。即係我哋講共居就唔係話一啲公園共用嘅公共空間咁樣嘅，我哋用嗰個狹義嘅共居嘅概念，就係話究竟佢哋想唔想去同人 share 個廁所啊、廚房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佢哋最主要嘅抗爭，就係唔想有呢個情況發生。 明白。我見係咪話面積啊，即係單位面積今次都有問到啲劏房户啊？ 你講係個過渡性房屋嘅。 係啊，對於過渡性房屋嗰個單位面積，佢哋係咪都有啲睇法啊？你講。 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如果係過渡性房屋單位面積咧，人均居住面積咧唔少於12.6个平方米咧，呢個都係參考政府公屋2010年嘅數據啦。咁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係一個較為最 minimum 最少係一個要求咯，係咯。 但而家啲過渡性房屋係做唔做到㗎？我都唔係好清楚個大細添咯。 呢個過渡性房屋就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類嘅過渡性房屋啦。咁其實每一個機構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嘅面積嘅，咁所以都好難講到話究竟佢而家達唔達到呢個咁嘅要求。咁當然啦，呢一個就係我哋研究團隊嘅一個綜合嘅意見啦，根據呢15个劏房户家庭嘅意見，去綜合翻嚟提出呢個政策倡議俾政府同埋社會機構去參考 嘅。OK， 即係都會交俾政府嘅呢個都。 是啦，冇 错。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啊，岑俊达。岑俊达咧就是工大人民社会科学院研究助理教授嚟嘅，讲到有关呢劏房户点睇咧过渡性房屋。咁啊，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